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时间10:09啊，嚟到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啦，喺直播室咧，今晚有莫莉啦 ，Hello 莫莉 ，Hello Kitty， 系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咧就有敏大人喺度嘅 ，Hello 敏大人 ，Hello 敏大人 ，Hello， 系啦，咁啊，今晚咧我就想同敏大人同埋莫莉咧，即系讲下一个关于自己面容啊面貌嘅故事， 系， 咁我想问下敏大人同埋莫莉，你哋自问算唔算系一个好贪靓嘅人咧？ 贪。 贪你贪系喺边一度表现到出嚟咧？ 我系贪靓在，我有阵时会照镜噶，跟住即系冲凉嘅时候，唔系我讲冲凉嘅时候， 系即系冲凉之前， 冲凉之前 系 我就会睇下自己边度多啲肉。咁当然啦， 哦、 我个肥系不嬲都系已经系一劈噶啦，已经唔识分边度多咗嘅。但系我会突然间地耐唔耐会睇到一下就 系、 是，哇唔得咁夸张嘅，即突然间会有一下咁嘅感觉，咁、我就唔得啦，先至会去磅重，跟住之后就即刻减肥啊，疯狂，即我会系咁样嘅。 但系咪由细到大都会注重咧呢一样嘢，定系唔系而家出咗嚟做嘢，太多人喺度平头品足啊，先至会咁咧？ 重要啊，原来社会真系好现实噶， 你今日先知啊？ 所以跟住近呢五六年里面，我就好着重啊，即系开始会唔好话着重啦，有少少想希望自己改变咯，连面容啊，所有嘅嘢都希望嘅。问大人呢， 我觉得我唔贪靓噶。 吓、点会啊？我自己觉得你都算贪靓噶，即系着衫啊、衬衫啊嗰啲都系靓。 我成日黑衫黑裤咁啊，贪靓噶啦。 吓，但系你都唔系喎，有时都有啲紫色啊、丝裤啊都有噶、 哦。你扮问大人丝裤 有啊？ 唔系，你哋要分清楚 系。 天生麗質同埋貪靚係 唔同。OK OK， 佢冇貪過， 冇嘅。 我冇貪嘅，我求其著件絲褲啊，黑色衫都係咁嘅。 嗱，我認同問大人啦。 唔係嘅，你冇見過嗰啲真係貪靚嗰啲啊 ，Kitty。我嗰啲明星 friend 啊，你啊，你 我細個都算嘅。 你貪靚嗰啲啲啦，因為你中意買衫啊，你仲幫我買埋衫，真係貪靚嗰啲。我啲明星朋友，我哋笑佢啊，佢每條頭髮都有個名噶，每條頭髮佢哋即係梳頭梳係男人嚟嘅，梳頭梳成粒鐘，我都唔知佢嘅髮型有咩咁巴閉。 其實可以有咩變化咧？我咁樣 即係話冇辦法，原來阿 Mary 同阿 John 翹住咗，佢就唔出嚟噶啦。 係有啲啊，真係好貪靚，貪靚到可能對襪咧，你已經喺條褲下面冚住咗啦，但佢都要系好着重地去钻研今日着咩色， 因为你坐低可能条裤挤上少少都会见到噶。 系啦，即系有啲系真系贪靓到系咁嘅，就系平时已经冚住晒噶啦，都会咁样咯。 咁我都觉得我唔算系即系我朋友当中最贪靓嘅，即系我都会花时间去打扮啦，同埋细个开始咧都已经有嗰种贪靓嘅欲望，即系可能 你几多岁开始发现噶？ 我好细个已经系咁，即系我会偷我妈嗰啲面霜嚟搽下，咁佢就会话俾我听嗰啲嘢爆炸。千祈唔好掂啊！咁样，因为好贵噶嘛，嗰啲嘢。咁自此之后，我就叫嗰啲做爆炸嘢啦。咁样，咁但系到真系读书，譬如中学开始咧，咁大家啲女仔围埋倾咧，都会买啲好平嘅化妆品，即系试下啲闪粉啊，咁样摆上块面度嘅。咁但系我都唔算系最贪靓，因为身边有啲朋友，你同过去去旅行就知道，佢个夹咧有好大嘅位置，都系摆嗰啲卷头发嘅夹啊。咁我又冇去到咁严重嘅，即系连头都 set 埋咧，就真係好少啦。 係有啲大高踭鞋去旅行添㗎。係 啊係啊， 係務求係去到一個景點嘅時候就換一對鞋攞嚟影相用㗎。 係 係啊，我都唔覺，我都接受唔到自己咁樣。 睇下佢有冇特定，即係諗住個行程會唔會去 fine dine 啊，定係去啲咩餐廳咁啦？可能都會即係有一對旁身嘅、嗯。但係咧，諗翻起細個時候咧，屋企人好多時咧都會攞你個樣咧嚟到。即係恐嚇下你，即係譬如話你咁樣做咧，好容易毀容噶啦；你咁做咧，好容易就破相噶啦。嗯、你哋有冇咁樣俾屋企人恐嚇過咧？ 我比較細膽喎，冇嗰啲。 即係一嚇你驚啊！ 危險動作喎。 咁但係會唔會嚇你啲女？係 啦，如果佢哋大膽，你會唔會話：喂，你唔好咁樣啊！你跳呢度咧，你一間整花咗個樣咧，整唔翻好噶。咁樣有冇呢啲咧？ 嗯，我有咁样我冇俾人咁样讲过，但我有吓我啲女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就系你冇你用咩方法吓你啲女咧？ 佢做咗啲咩你要咁吓佢咧？ 做嗰啲啊，即系譬如跌伤啊，叫佢唔好掹嗰啲招啊，会有拉 啊，系啊，系啊，系啊， 吓呢个事实嚟嘅，真系会有，真系会有拉噶。 仲会点吓佢啊？我成日好多嘢吓佢噶。例如佢成日我其实企喺窗边度换衫，我话唔好啊，我话真系俾人影咗你放上网，你就成世咁样咯。 哎呀，你好似我妈， 哦，佢都系叫你唔好喺窗边换衫。 咁我其实又未去到窗边换嘅，只不过因为我间屋豆样咁细啊嘛。佢就话你闩个窗帘先啦，即系嗰啲。 系咯，闩个窗帘有几难咧？咁样咯， 因为我要擒过张床，我唔想啊。 但我谂 你系跟住惊我，你系踎低换咯，你即系唔好企正喺窗头啊，或者系窗好似嗰啲好似特务咁样啊， 即系瞓喺度换系嘛， 揸住啲窗挨住埲墙咁样， 嗰啲军人咁样咧，趴喺度换。 系， 但我谂翻咧，细个嘅时候，我妈。都有講嘅，譬如係咩咧？就係、是中秋嘅時候咧，細個咧總有啲好曳嘅細路咧，咪會玩蠟燭嘅，咪高蠟嘅。咁其實好危險啦，呢樣嘢即係而家都係犯法啦。咁嗰陣時，我媽已經會話：你唔好群埋嗰啲人啊！即係落去公園玩，咁我哋玩燈籠咧，佢都會話：你唔好行埋去啊！即係你唔同佢玩都算啦，你都唔好行到咁近。如果唔係咧，一不小心即係個火著咗咧，你就會即係燒親啊，個樣就唔靚噶啦。咁樣即係可能佢已經知道我細個貪靚啦。咁其實咧，我覺得人咧應該天生都會有一種對美嘅追求嘅，就算未必話好貪靚都好。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容颜是有破损啊、或者、即是叫做破了相啊这样啦。咁、最近呢我就在这个港台电视度睇咗一个节目，是一个甚少我会睇两次的节目嚟嘅、即是我第一次呢就真係咁啱开着个电视就坐咗喺电视机前面睇。咁、睇完之后呢我觉得啊都真係有啲嘢想再睇多次，即係想睇得清楚啲深入啲。咁、我就上网呢再睇多次。咁、呢一套嘅节目呢就叫做零距离科学之换面。咁佢呢就讲咗个 case 呢係喺加拿大嘅一个男人。接受一个换面手术，咁佢唔系整容，佢系成块面 换 咗第二个样，系啦，咁佢就咧中间讲述咗成个换面嘅过程，手术嘅过程系点，咁啊听首歌翻嚟同大家讲下。 Yeah. 系黄淑曼，猜猜我是谁？就想同敏大人啦，同埋莫莉咧讲下一个换面嘅故事，就真系咧成块面换咗。咁我谂咧，器官移植大家都听得多啦，亦都即系鼓励大家即系签呢一个即系器官捐赠卡啦，去造福更加多嘅人啦。咁但系原来咧近呢十几年咧，医学已经进步到可以进行面部移植噶咯。咁就为嗰啲受枪伤啊、意外等等毁容嘅病人咧，带嚟一个重生嘅希望。咁我就喺电视嗰度咧睇咗其中一个个案，就喺、是、加拿大嘅一个病人，咁佢咧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因为打猎啊猎枪咧就射亲自己，就射伤咗，咁以至到咧佢嘅上下颚啦、嘴唇啦、个鼻咧都系完全系毁烂咗嘅。咁啊，佢嗰个电视里面有影到佢个样出嚟啦，系真系眼以下嘅下面嘅位置咧凹晒嘅，系啦，个鼻咧都系。得翻兩個窿咁樣，就咁個嘴亦都係毀爛咗啦，係直頭。咁佢咧 咪已經食唔到嘢噶嗰毀爛程度。 好辛苦咯，我諗佢亦都係係啦。咁啊，因為咧呢一個嘅外貌啦，就令到佢咧覺得即係生不如死啊。雖然佢咧個生命就保存得落嚟，咁但係咧佢出到街，即係就算佢戴眼鏡又好啦，就甚至佢可以戴口罩，但係始終譬如你出街去餐廳食嘢，咁你都脱咗個口罩啊，或者喺街。喺度即系啲人行过见到你个样嘅时候，都会投以一啲好奇异嘅目光。咁而佢自己咧，亦都好即系饱受呢个容貌嘅打击啊。咁后来咧，佢原来咧接触到即系有个医生就话俾佢听啦，其实可以试下做呢一个换面嘅手术，面部嘅移植。咁咧就令佢咧重新咧有翻一个希望啦。咁咧就佢其实原来咧经过过多次嘅整形手术噶啦，即系之前即系个容貌被。被毀壞咗之後咧，都有做過一啲嘅整形手術嘅， 但依然都係凹落去。 係啦，局部啦，咁但係成個樣咧都未能夠修復，咁同埋咧佢個嘴咧係合唔埋嘅，係啦，甚至呼吸咧都要依賴一個氣管嘅造口去幫佢。咁而因為佢個鼻哥亦都毀爛咗啦，咁所以連佢個嗅覺咧都冇埋啦。咁每一日咧都覺得哇好沉痛啦。咁得知道呢個消息，咦原來可以換面喎，咁就令到佢好似有翻。有个希望咁啦，不过我就想问下敏大人同埋莫莉，如果接受呢一个换面嘅手术，系有一半机会死嘅，咁你哋会唔会做咧？ 咁我就 唔会做噶，有机会噶， 系 即系唔好意思啊，我听下莫莉，咁我就唔会。 我跟住我想答嘅时候，我都系听敏大， 系听下敏大人嘅意见 先， 系啦，代入去即系敏大人代入去呢一个病人嘅角色。嗱，虽然佢就觉得哇生不如死，好惨啦，好痛啊咁样。咁有呢个希望嘅时候，但系有一半机会可能死，咁做唔做咧？ 嗱，我哋首先讨论下呢一个生命嘅质素先，the quality of life 先。 Yes。 即如果你有块咁嘅面，系会令到你。除了睡觉的时候啊，你有意识的日的时间，你都会觉得啊好大压力的，我不敢照镜，我亦都好盼望到我，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敏大人啦，咁样 是 咁呢个就可能是等于有啲人重病，佢哋宁愿选择好尊严咁样离开佢嘅生命，因为佢觉得已经我个生存嗰个 quality 啊，嗰个质素已经系好差啦咁咯，咁先可以有机可能有机会会嘅。如果个女仔咧，咁同埋你又要明嗰个整容嘅力量，因为好多人真系整完之后会有一个重新嘅感觉啊，我靓咗啦。啊，咁或者我嘅心愿完成咗啦，咁样咯。咁当然，佢哋就会称啦，即系你有呢个重生，同埋你真系有机会死嗰样嘢，你个心态边样嘢 是大啲，即係就算我哋普通整形手術啦，都係有機會整咁靚嘅喎，但啲人都去做喎。 嗯，好，磨呢咧， 輪到我本來 係本來諗住褪太嘅磨呢，佢聽完敏大人咁講，又覺得點咧？ 有膽逆我意啊！敏大人講咗成三分鐘， 但個樣係你，條命都係你嘅，你有權抉擇㗎。 因為我係一個好易動搖嘅人，我聽完敏大人講之後，我的而且確真係有少少動 搖。你覺得要搏啦係嘛？ 有少少動搖，不過 你好聽阿媽講嘢。 不過個大前提就係我會即係叫個醫生真係俾我睇咗嘢版先。即係你唔該你，即係如因為佢都有講，佢話之前已經做過好多次唔同嘅整形手術啊嘛，但係依然塊面都係凹咗落去，或者個樣都唔係一個人嘅樣啊嘛。咁所以就係話，如果換面嘅話，換完之後係點嘅先？你有冇一啲版啊，或者有冇啲人已經換過嘅，你可以俾我睇下。咁如果都係唔係嘅，即係我換完之後，原來我個樣都唔係一個正常人嘅樣嘅話，咁我覺得我要付出我一半機會會死呢一個咁大嘅機會率嘅話，我諗我未必搏。 好啦， 但係係啦，如果佢真係換完之後，周柏豪咁靚仔嘅，阿 sa 咁靚女嘅，我梗係會 咁你唔好奢望到咁樣， 因為已經提高埋我原本嘅質素啊。 因為咁樣嘅，即係我要解答咗莫莉嘅疑惑先，但係都問得非常之好嘅。呢一個嘅換面手術到底係點樣做咧？第一，佢冇版俾你睇，因為咧都要 depends 捐贈者佢個樣本身係點樣，即係其實咧換面同整形係唔同，整形咧你就即係醫生幫你打高啲啊，或者削骨啊，即係某部分整啦。咁但係呢一個換面咧，其實係真係成塊面容由一條屍體，即係捐贈者嘅屍體啦。要用十幾個鐘嘅手術啦，去到起咗佢個面皮出嚟，再加埋其實佢裡面啲血管嗰啲咧，都要起埋出嚟啊，即係啲顎骨啊都要起埋出嚟咧，去重新接駁喺你嗰塊面嗰度嘅。咁所以其實成個嘅手術嘅過程係非常之複雜啦，亦都所以我頭先點解咁講，有即係好大機會就會死亡咁樣啦，因為真係 好大工程， 好大工程，而且咧你成個手術嗰個麻醉嘅時間都要好長啊。即係中間突然之間有啲嘢排斥啊，或者壞死咗咧，咁其實就好容易會感染有併發症啦。咁所以咧係冇版嚟睇嘅，而且咧佢都要睇下即係捐贈者嗰個人適唔適合你塊面，即係譬如你嘅膚色啊，你成個輪廓等等咧，都係要夾嘅。即係呢啲其實又係可遇不可求嘅一個捐贈嚟嘅。好啦，聽到呢度，咁你覺得點咧，莫莉？但係咧就唔會係整唔到咯，即係成塊面係即係換翻一個輪廓，即係譬如頭先我講嗰一個人佢冇咗個鼻嘅，咁如果佢經過呢個成個換面嘅手術之後咧， 佢就有翻啦， 佢就有翻個鼻啦。 但 係如果佢冇咗嘴嘅， 撐唔撐得起佢先？定係佢連埋個死者個鼻梁都俾埋我？ 係。 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諗我可能等多十年先啦。 係，等個技術再好啲先係嘛？ 係啊，因為如果我而家個樣都已經咁樣咁多年啦。咁我唔争再忍多几年，咁可能到时个排斥又少啲，我死嘅机会率又少啲。科技又好啲嘅时候，可能佢陷落我块面度又靓啲咧。 哦，嗱，你讲个科技咧，佢又真系唔系话即系发展咗好耐，即系近呢十年松啲咁样嘅啫。咁所以咧，医生对于医生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头先我所讲嗰个故事嘅主人翁啦，佢咧就叫做莫里斯，系一个男人嚟嘅，都白白噶啦，即系目测佢应该都五六十岁左右噶啦，咁但系佢都希望可以有一个重新嘅机会，因为佢同个医生讲，个医生其实自己个心理压力都好大嘅，佢话你条命好似已经喺我手上啦，咁我亦都唔想你入咗手术室之后咧，系即系我好似攞走咗你条命咁样，咁然后咧，哇，佢答咗一句好心酸嘅咧，就是、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好触动啊，佢就话，咁你觉得而家？我係即係生存緊咩咁樣，咁所以就令到個醫生就覺得好啦，既然你已經咁有決心去做呢件事咧，佢就幫佢做咗好多嘅事前嘅功夫去準備啦。咁一共咧就準備咗五年咧，就真係同佢做呢個手術啦。咁到咗個手術成唔成功，中間又發生咗啲咩事咧？我哋聽完十點半鐘新聞翻嚟咧，繼續敏感時刻同大家講下。咁啊，而家咧就去到晚上嘅十點半啦，先聽一節新聞。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等多人被捕。林卓廷在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被控暴动罪，他和许智峰在另一宗案件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罪。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分别押后至十月和十一月处理。林卓廷在庭外形容是政治检控，批评政府尝试改写七二一事件，但事件铁证如山，怎样讲大话都不能够扭曲。他表示会再和民主派详细商讨在议会去留的争议。许智峰形容议员保护市民是天职，并不后悔，是自己的光荣，未来会继续在前线争取民主自由。多名市民到场声援，警方警告他们可能违反限聚令，要求他们离开，否则可能被票控。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第四日，法庭传召陈燕林在资专设计学院一名同班女同学作供。他说没听过陈燕林说过想伤害自己，但对方有时说会听到有脚步声，睡不到。庭上播放资专设计学院去年9月19日傍晚的闭路电视片段，证人确定片段中的女子是陈燕林，当时她在电梯大堂徘徊，没有穿鞋。证人说陈燕林经常在校内不穿鞋，但没有见过她离开校园都不穿。证人又说当晚收到港铁职员来电，指陈燕林有物品留了在港铁站。证人第二日向校务处报告，并取得陈燕林妈妈的电话号码，于是致电对方。当时陈燕林妈妈表示身在是南韩，稍后回港先拿回物品。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属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警察和一名的士司机，另外有10几宗初步确诊。有14宗本地个案和较早前的个案相关。康治梨木树院舍一名社工确诊，令这个确诊的群组的确诊患者增至11人。食物及卫生局表示，即使疫情舒缓，不代表社区普及检测计划没有意思。另外，今日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81人离世。听日起，市民在郊野公园范围和在户外做运动时可以不戴口罩。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更新的口罩令写得较阔，是为了让市民可以弹性应用，而执法需要看个别情况处理。他表示，由于要兼顾市民实际需要，很难清楚列明每种情况和活动，但原则上，如果市民做的运动是很容易流汗和气喘，以及会感到辛苦，就可以不戴口罩。举例在室外急步跑、球类运动等等，而散步和伸展体操一般来讲并不是消耗体力活动，执法人员需要弹性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64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3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4，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12美元，卖出1,930.2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34度。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y, this is Dua Lipa.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ey, this is Ava Max.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i, I'm Sam Smith.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This is Justin Bieber.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Taylor Swift.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th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咁系恬淡情怀，邓慧思啊，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好彩有音乐，令我可以继续黐住你 ，stick with you，Pussycat Doll。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继续敏感时刻，今天在直播室有莫莉和 Kitty 啦，点解旁边有莫莉喺度嘅？ 有问大人， 系，哦，如果我讲错咗， 你话电话里面有我喺度， 电话旁边有问大人喺度嘅，系啦。咁今天我就想同问大人同莫莉咧就讲下呢一个嘅换面手术啦。咁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咗加拿大嘅一个 case 啦，咁就系讲一个打猎嘅时候受伤，咁啊毁咗容嘅一个叔叔啦。咁佢咧就好辛苦，因为做咗好多次嘅整形手术咧都补唔翻佢个样啊，咁啊令到佢其实生活上咧都好多困难啦。而又個鼻因為損毀咗就冇咗嗅覺啦，咁啊總之好多嘢生活上咧佢都覺得好辛苦，再加上個容貌亦都令佢即係飽受壓力啦，咁所以咧就算呢個換面手術咧好大風險咧，佢都好想去試一下。咁頭先咧我就講啦，話因為呢個手術個風險好高啊，咁所以無論咧醫生啦、病人自己啦同埋家屬咧都要有十足嘅準備咧先可以去做呢一個嘅手術嘅。咁我想問一下問大人同莫莉啦，如果头先就问你哋自己会唔会拣啦，咁啊讲到 quality of life 到底系咪应该要搏一搏咧？咁咧莫莉就动摇咯，系啦，咁我都可以试下嘅，如果有板睇嘅话，好啦，咁如果你系家属啦，即系你见到你嘅屋企人，其实佢继续可以生存到嘅，咁但系佢可能生存得唔系咁舒服啦，而佢又想有呢个意愿去接受呢个咁大风险嘅手术嘅时候，你又会唔会鼓励佢，定系你会阻止佢？你觉得咁始终你都留喺我身边啦，而家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哋系会系点咧？莫莉你讲先啦，今次唔好受敏大人影响啦。 我反而咧如果自己可能会有大胆啲去谂住搏一搏。因为自身感受咧，即系别人对住你嘅眼光系真系你自己嘅感受啊嘛。 系系。 但系如果我作为系我嘅屋企人嘅话咧，我当然梗系会同佢讲你唔好搏啦。因为我就失，我可能真系分分钟就失去咗一个亲人噶咯。 系。 咁但系因为我唔系毁容嗰个啊嘛。 系。 咁所以我只系会着紧佢会唔会喺我身边，佢会唔会离开我咯。而如果自身感受嘅话，就可能就会头先就问阿 Kitty 啊，佢哋咁话就喂，生活上面有第二个嘅生活上面嘅享受。 是 所以如果我是家属的话，我想我不会制。 系，即系你会叫佢唔好做啦，太危险啦。 系啊，同埋如果即系整完失败咗，虽然条命继续 keep 住，但系再毁多次容嘅话，我都唔知点样。 冇噶啦，如果失败咗就真系好容易死嘅，因为头先咁讲啦，佢系好大嘅手术啦，佢好容易会感染啦、排斥啦，咁所以其实好少嘅差池，即系不成功变成人嗰啲嚟啦，得就得，如果唔得咧，就真系好容易会死喺个手术室嗰度噶啦。咁当然啦，都有啲案例咧系曾经试过做。好似 OK 喎，冇乜排斥喎，但系之後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併發症出現，直至到佢死為止咁樣。 係啊，如果咁樣嘅時候，我 仲折磨係咪？ 係啊，仲更加唔知點樣去安慰佢。 好，聽下敏大人啦。 係啦，唔知敏大人聽完我講會唔會亦都 俾我呢種搖 啫？影響咗，好有道理啊！佢講得 係係咪㗎？係咪 驚㗎嘛？即係自己去搏嗰樣嘢咧。即自己揸我想话揸大胆听，唔好教人。自己做少少危险嘅嘢咧，就觉得，咁我自己承担得起嘛。阿摩呢？佢感动到我走音添。我觉得最啱嘅 point 就系惊冇咗呢个亲人啊， 系 好感动啊。 系，所以敏大人，如果你系嗰个病人嘅家属，你可能都会觉得，劝佢唔好做啦咁样。我自己睇嘅时候，我都系觉得，哇，佢因为咧佢就冇儿女嘅，佢就净系得个老婆啦。咁其实佢哋都已经好老噶啦，同埋呢件事已经发生咗都几年噶啦。咁其实佢老婆可能都接受咗啦。但是原来在里面他老婆对他是无限的支持的。这一点都是我觉得 很难得的。即 我代入的时候，我跟莫莉和文大人一样都会觉得，不要紧，总之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可以，你都逃过一劫了，都不死得了那次，为什么现在再搏呢？ 最重要我在你旁边嘛， 是 我在你身边嘛， 我不介意嘛，样我互相扶持咯。但是呢、 依然我对你都是爱的。 是的，但是那个病人的老婆呢就说，其实他见到他咁想做，或者他咁唔中意而家嘅生活，其实他都唔想睇住佢咁样生活落去。即系如果佢自己嘅心愿系咁样，而佢有呢个机会嘅，佢觉得佢应该要支持佢咯，咁样。咁虽然当然啦，成个过程佢会好担忧啦，好惊啦，咁但系佢亦都做好咗心理准备噶啦，即系佢知道呢个手术系咁大风险，而佢老公好想去试嘅时候咧，即系佢都讲晒啊，如果 touch wood 喺个手术有啲咩事咧，我都唔会怪个医生嘅，因为个医生咧真系尽咗好多力去帮佢，亦都去做好多嘅排练啊、演练咁样去到帮佢啦，所以佢话佢完全唔会埋怨个医生嘅，而呢一个决定咧系佢老公拣嘅咁样。咁我觉得佢老婆其实都好伟大，即系心里面一定有我哋呢一种嘅谂法噶啦，就系如果有得拣，梗系唔好搏啦。但系佢又好想支持佢老公，因为佢觉得佢真系。觉得生不如死咁样，咁结果咧，经过五年嘅努力啦，因为个医生要做好多嘢嘅， 要做咩咧？个五年 嗱，首先咧，个医生咧就要去联络一个即系同移植有关嘅组织啦，说服佢哋咧揾一啲捐赠者啦，同埋处理一啲法律上同埋伦理上嘅问题啦。其实你可以谂下，当如 touch wood 我死咗啦，咁而无理需要我块面去移植，而所有其他嘢，譬如血型啊、面型嘅轮廓啊等等咧，都系我块面好适合无理你嘅。 都要吻合噶嘛， 系啦，吻合。如果所有嘢都吻合嘅时候咧，我块面去咗你度嘅时候咧，咁其实可能即系啲身份认同就会出咗嚟，系啦。即系譬如我本身我嘅屋企人同埋朋友会觉得点样咧？即系啲佢系翻生定系点样咧？即系都会觉得好奇怪嘅。而本身嗰个病患者咧，即系个病者，虽然佢系好希望一个重生嘅机会啦，但系原来其实将另外一个人块面凹咗落自己度嘅时候咧。同你想象嘅又可能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咧個醫生就要做好多即係處理法律上嘅問題啦，咁亦都咧組織一個手術嘅團隊，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要起咗嗰個捐贈者嗰塊面啦，而另外一個團隊咧就係、要將佢咧移植落去個病人塊面嗰度啦，咁佢咧花咗兩年嘅時間，用咗好多遺體做一個面部嘅移植手術嘅演練，做一啲練習，因為真係個風險好高，佢都唔想即係冒冒。 貿然，即係好似莫呢，你話學植眼睫毛咁樣啦，就咁樣植咗落去，咁就植啦。咁你都唔會啦，係咪先？尤其是呢個風險咁大嘅手術咧，佢就要做 咁多血管要搏翻， 係啦，就要好多演練啦。咁盡量將個風險降低，咁亦都要幫呢個病者咧去做好多嘅心理嘅輔導啊，即係話俾佢聽當你如果真係成功換咗塊面嘅時候會點啦，解釋清楚可能之後會唔會有排斥啊，有一啲痛苦出現啦。咁同埋咧，呢個病者咧，佢就戒咗煙，戒咗酒，就希望用一個好嘅身體狀態咧去迎接呢個手術。咁五年之後咧，真係俾佢遇到一個機會啦。就喺2018年嘅五月一個朝頭早咧，呢位醫生咧就收到嗰、那個即係、器官移植嗰個組織嘅一個電話，佢就話附近咧有一間小醫院咧有一個腦幹死亡嘅病人啦，可能啱你嗰個病人使咁、樣。 仲要其實好突發嘅喎，突然間有人你冇得等嘅喎，呢啲 係冇錯。同埋咧，因為呢一個手術咧喺嗰個。嗰、那個死者死咗之後嘅幾個鐘之內咧，就要開始進行噶啦。如果唔係，又可能做唔到噶啦。所以真係即係千鈞一發嘅嗰一下係。咁咧，個醫生咧就即刻咧去，因為原來佢咧已經袋住咗隨時咧有幾個嗰個病人嘅 3D 嗰個樣嗰個模型噶啦。咁就去睇下係唔啱啦。咁我發現，咦，原來好多膚色啊、輪廓啊、血型全部都吻合喎。咁於是乎咧就即刻就話：喂，做啦個手術。咁啊 call 個病人嚟做咯喎。但是我想讲个医生真的很贴心，他呢就联络了一个电影特效化妆的朋友，你估他做什么？ 做个倒模， 倒什么？倒什么模？ 倒个人的样子给他看。 不是，人的样子是倒哪个样 子？倒死了那个陷了下去那个真那个，即是我烂了样子那个人那里的时候大概会是怎样？那些轮廓的皮车得要车几多啊，要连几多啊， 但不是找电影特效的化妆朋友做啊，这个这么学术性的东西，是不是？ 那是 好问大人冷知识题啊是你发挥的机会啦。 但我觉得阿莫莉都估得几啱嘅，几逻辑嘅。 系啊，因为你要知道戒咗几多皮肤，你要连嗰啲位置大概系啲咩啊嘛。 但系呢啲已经去到手术嘅层面噶啦，一个电影化妆、特技化妆，点 佢即刻就系整一块皮？ 梗系唔系啊！你太睇少电影啦，俾阿 Kitty。有好多原来有好多国家大事啊，都系揾啲荷里活嘅编剧团队去度点。叫啊，叫咩？叫 Spin Doctor 好似定系 Spin 啊 ？Sorry，Spin Doctor 啊，系啊。 嗱，咁我开股啦。呢、這个医生咧揾咗呢个电影特效化妆师朋友咧，其实就系短时间之内咧，系帮呢个捐赠者做一个栩栩如生嘅面具啊。因为咧佢就知道，即系如果呢个捐赠者起咗佢块面出嚟咧，就唔想去做一个冇面嘅英雄啊。于是乎咧，佢就希望佢做一个假嘅面具，即系起咗佢块面，即系佢咁伟大，佢捐赠咗出嚟咧，都可以即系令到佢嗰个遗容咧都可以靓靓嘅咁样。咁我就觉得。系、连个医生咧喺呢一度都谂到咧，就好贴心啦。咁、于是乎咧，个医生就即系经过好多个钟头咧，就同呢一个嘅病者咧就做咗呢个手术啦，即系几十个钟头。咁、亦都中间咧，佢老婆就喺附近，即系医院附近咧，就喺度等消息啦。哇！我睇到一个画面咧，真系吓鬼死我！佢做到一半嘅时候咧， 突然间电话响， 唔系啊，嗰、那个护士冲去揾佢老婆。 揾佢做咩啊？ 跟住我话，如果我系我老婆，真系吓死啊！佢话，我想话俾你听咧，而家个手术大致都好顺利咁样。 咁呢个护士好好心地啊！ 系啊系啊， 佢知佢紧张啊嘛。 系啊， 但我想话佢老婆咧系瞓紧觉嘅嗰时，即系无啦拍醒佢。虽然系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啦，咁、但系都好惊噶嘛。咁我咁就好啦咁样。咁其实中间咧，一路个手术成个过程都有影低嘅，由嗰块面即系起咗之后换落去呢、一个被移植嘅人个上面啦，开始去见到哇，有翻啲血色，即系啲血管搏翻埋嘅时候咧，开始有翻啲面色嘅时候，哇！咁嗰一 team 嘅医生咧 都開始輕鬆少少啦。初初係好緊張嘅，係啦，咁啊。 同埋我相信佢哋都感動添啊！睇住嗰塊面， 係啊， 咁樣移植落去。 但去到後屘手術嘅後期咧，都有少少突發嘅情況出現咗啦，咁令到個手術咧又要再即係延遲多十個八個鐘先至完成。咁、但係總之到最後咧，嗰個手術就完成咗啦。咁叫做喺個手術裏面咧冇出現到任何嘅即係生命危險啦。咁、但係咧一做完之後就開始有發燒嘅情況出現啦。咁、 少少都有嘅。 係啊，少少都有。咁啊，跟住醫生就開咗好多種抗生素俾佢食啦。咁、就即係唔希望漏咗任何一樣嘢，係啦，就有任何嘅併發症。咁、跟住咧就到嗰、那個病者咧就真係清醒啦。哇！佢第一下拆开佢个纱布，俾佢见到佢即系照镜个样，咁佢好感动啦。当然，即系佢会觉得哦，起码有一个完整嘅样啦，咁样。咁不过咧，佢一开头嘅时候咧，个嘴咧都系未讲到嘢，未合得埋嘅，即系可能有啲嘅造口都未必咁快可以愈合到啦。咁同埋咧，佢自此之后其实成世咧都要食一个抗排斥药噶，即系惊佢会有啲咩事啦。咁同埋咧， 但系嗰块面有冇感觉嘅？之后佢 佢应该佢又冇应该有感觉，因为佢係连啲神经同埋血管呢都有 搏 返嘅，係啦。咁所以佢就好开心，佢讲唔到嘢嘅当刻，因为未愈合啦所有嘢。咁佢都有即係拍一拍个医生，即係揽一揽佢咁样。咁大家都好似完成咗呢一个嘅好大嘅一个创举咁样囉。因为始终其实好似到而家咧，都系40，我睇到个资料去到100年左右啦，就全球咧都系40多宗左右呢一啲嘅换面手术，咁当中有啲系成功嘅，有啲咧之后有后遗症嘅，咁有啲咧当中系失败嘅，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好高风险嘅手术嚟嘅，咁到最后咧。有再追蹤到呢一個嘅病者嘅，咁佢就話咧，其實佢之後都有試過被感染啊，即係入咗醫院3個月，咁甚至咧佢老婆為咗佢照顧佢咧，就辭咗份工，就陷入咗呢個經濟嘅問題，家庭經濟出現問題，咁就令到咧佢嗰個心情好差啦。咁原來咧佢就試過有幾個月係冇再去做嗰啲面部肌肉鍛鍊嘅，即係就算你做完個手術啦。咁你仲有好多復康嘅嘢要做噶嘛？咁呢個病者咧就即係心情差啦，咁就冇再做啦。咁亦都令到佢嗰個恢復嘅步伐咧又退步咗。咁 所以就要入醫院3個月啦。 係 定係之前定係之後啊？ 之前入咗醫院就覺得咦，點解仲未好曬嘅咁樣啦？咁再加上屋企有啲問題啦，咁樣咁好啦。到手術成功咗1年之後咧，佢原來都係仲要用條喉管嚟到餵食嘅。咁個嘴咧都未係合得好埋，咁講嘢都係少少模糊不清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就係睇個樣嚟講咧，就係完全即係好翻好多噶啦。即係我覺得係 咪正常樣嚟㗎？你睇嗰個嘅片段嘅時候見到佢 係啊。有翻个鼻哥啦，即系高嘅鼻哥，有翻个嘴啦，咁但系就合 咗落去嗰啲位咧，块面 有翻个嘴啦，嗱，我哋可以俾张相望你睇，啊，敏大人就睇唔到啦。咁 因为变翻个人样啊， 系啊，但系个嘴就合唔埋啦。咁我俾莫莉睇下佢之前 原本凹陷嗰个样， 凹陷个样就系咁样嘅，系咪争好远咯？ 哇，咁啊真系争好远啊！ 系啊， 系 咁，但系咧，虽然佢即系都出現咗一啲未話完全康復嘅症狀啦，咁問佢有冇後悔啊？咁佢都冇話後悔嘅，佢覺得係值得嘅。咁可能即係呢一個手術，始終你成功咗，亦都冇一啲好大嘅併發症，已經算係即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啦。而喺儀容上面咧，亦都有好大嘅改進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套嘅紀錄片咧，我係令我睇咗好多即係有關於呢一個換面手術嘅過程啦，同埋資料啦。咁原來之前咧都試過喺外國咧有一個消防員咧係成功做咗呢個換面手術嘅。佢之前咧試過入火場救火啦。咁然之後咧因為太熱啦，個面罩咧熱溶咗，跟住咧佢成塊面毀咗容。 咁後來咧，佢又係即係可遇不可求地咧，有一個人過咗身， 嗯， 咁佢咧就換咗呢一個係啦塊面，咁嗰個捐贈者咧就係因為單車事故咧就去世嘅。咁呢一個故事咧比較感人嘅地方咧，就係捐贈者嘅家屬咧都覺得好感動，因為佢話咧原來嗰個死者即係因為單車事故死咗個人，即係捐贈者。 就是呢个消防员帮佢啊？ 唔系，佢话佢细个嘅心愿就系做一个消防员。 哦， 咁而家佢可以帮到一个英勇救火嘅消防员咧，即系换咗面之后，佢都 OK 喎。呢个 case 咧，话佢换完之后都系健康嘅，亦都令到佢嘅生活咧系有所改善嘅。 咁呢个消防员仲可唔可以做翻消防员啊？而家佢换咗面之后。 佢冇講，但我覺得應該未必得啦， 係啊，因為太多菌或者太多排斥驚刺激。 係，因為其實佢可能身體都會好虛弱，長期都要食藥啦，都唔應該未必可以入到火場啦。但係都令到佢嘅生活即係由完全去崩潰嘅狀態。 有翻色彩先啦。 係啦，好啦，咁我想問下敏達同埋茉莉。 冷知識啊，有問？ 唔係冷知識，純粹感受問題。嗱，聽完頭先咁多 case 啦，到翻第一個問題，你哋有冇改變呢？ 冇，你头先讲个四十几宗里面先，仲要有失败有成功，有之后有排斥，你谂下个机会率有几细？ 所以如果你系病者，你会唔会再 take 呢个 risk 去做呢个换面嘅手术呢？ 不过我头先睇嗰幅相个样里面都好咗好多嘅啫，系啦，所以机会率会多咗10%。 最后答案换定唔换？ 我就唔 換噶 啦。 哦，你又突然之間唔換啊？你明唔明？ 佢俾親戚嗰條問題感動咗。 點解咧？問題人，你一開頭唔係話要 quality of life 嘅咩？ 你話會換噶？ 我可能有更消極嘅想法，但係就不適宜喺大氣電波講，因為我覺得佢可能成世都要食好多藥啊。 哦，係噶，係噶， 係啊。咁所以就係未必即做完呢一個手術會有好多痛楚啦，但係未必點講啊，即係好似買洗衣機咁，其實買一二手，但係原來哦好快又彎腎咁樣，點算呢？ 係，不過敏達人講得啱嘅，因為就算我講第一個加拿大嗰個 case 啦，咁個醫生咧都有話，即係預計啊嚇，咁換咗。嗰個面之後咧，都未必話係一世嘅，即係可能佢都會有佢嘅期限嘅，即係十零年咁樣。咁不過佢到時就諗，即係而家個叔叔咧都五六十歲啦，六十零歲啦咁樣。咁如果可以令得佢餘下嗰十零年嘅日子係都即係過得比佢以前手術之前係開心嘅，咁可能都係值得嘅咧。咁 同埋如果樂觀啲面對嘅話，可能佢十幾年之後科技又發達，跟住之後又會再好啲咧。 係啊，其實之前咧喺第二度。都有一个少女咧，佢就好傻啦，因为即感情问题而即自轰啊，即开枪咁样，咁啊毁咗容。咁最后咧，佢都有做到一个换面手术嘅。咁佢个换面手术咧都叫做成功，即系冇影响到佢个生命嘅延续啦。咁反而咧令得佢用自己呢一个嘅故事咧去鼓励翻其他面容受损嘅人，即系有啲可能意外，譬如撞车或者毁咗容啊等等嘅一啲病者，希望可以用自己嘅 case 咧去到重燃翻佢哋对生命嘅希望咯。 谁别个偷欢，可惜正义太沉闷。恐惡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提换。委屈你属哪一方？扮端庄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再杀人。恶毒地捏着器官，地位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盟，能达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生，未死真快给我滚。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刎，但受不了。

原来佢阿 Pam 嘅旧同事嚟噶，唔怪得知我冇见过啦。我好快就俾佢嘅外形同埋谈吐吸引咗。佢戴住副黑色嘅粗框眼镜，着住件白色长袖恤衫。佢坐喺我隔篱嗰时咧，我仲闻到一阵好清新嘅洗衣味添啊！我好中意呢一阵味。佢嘅外表同谈吐都一样咁斯文，令人有一种好舒服嘅感觉。而嗰晚我哋都倾偈倾得好开心。走嗰阵时，我哋仲交换咗电话号码添。我当时心谂，好彩我又去到阿 Pam 个生日会啫。我哋都有保持联络 ，send 下 message， 倾下闲偈。我哋真系好夹噶，讲无聊嘢嗰阵咧可以好低能啦、啊，讲认真嘢嗰阵时咧又可以好正经、好认真咁分析、啊。跟住我哋倾偈就越倾越密，几乎每日都会 text 对方，讲下自己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啊，公司又点啊，慢慢。我就开始习惯咗有阿明嘅生活，每次电话响喺个 mon 度见到系阿明个名，我都会好开心。我知道我自己真系中意咗佢，可惜直至到有一次我哋倾开啲爱情话题，我先知原来佢已经有一个拍咗拖三年嘅女朋友啦。可惜咁冇办法啦，呢啲先后次序冇人可以控制到嘅。可以同阿明 keep 住呢份友谊，我都心满意足㗎喇。我哋无论有啲咩开心定唔开心都会同对方分享。有一次我係考升职试呀，嗰排压力真係好大，朝早又要返工啦， OT 完之后仲要溫书，根本就冇乜时间瞓觉，啲皮肤差晒又爆疮。个人好猛整，一晚阿明就问我喺边，我就话我喺屋企温紧啲 notes 啊，心情好差。大概半个钟之后，有人揿钟，唔系阿明，你睇得电视剧太多啦，系外卖糖水啊。原来阿明叫咗个外卖送去我屋企，佢话请我食翻个我最中意嘅糖不甩，等我滋润下我。又当系帮我打下气啦，嗰一碗系我食过最甜、最好味嘅糖不甩。 到我考试嗰日，我同份卷搏斗咗3个钟。我行出个市场门口，个心都仲跳得好厉害啊！当我正想攞个电话出嚟 send message 俾阿明，话俾佢听我终于考完试啦，点不知佢竟然揸住把遮已经企咗喺我面前。佢话咁辛苦考完试，等我带你去食餐好噶啦。佢真系每次都喺我好脆弱嘅时候出现得好及时噶。我嗰刻真系好想揽住佢，不过我忍住咗。我知道阿明对我好，是因为他当我是一个知己好朋友。我好怕因为我自己的自作多情而破坏了我们这一段有达以上恋人美满的关系。 似有种感情即将倾泻，触发到山崩，可能跨出半步会特别敏感，可能保守秘密更情难自禁，拉近互撼空猛却窝心，激情握于手里感觉更逼真，友情恐怕面临极强烈震撼，方能身体里面望你，我们单单眼睛都有严重性，我最想隐瞒心境，拒绝承认，坦然死拼，决定承认，不停游荡在你边境，扑朔依然尽气。 我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压抑住对阿明嘅感觉，安分守己咁做佢身边一个好好嘅朋友。但有一日，阿明佢同我讲，佢公司要派佢去越南做嘢，一去就最少2年。我唔清楚呢个消息系边一个位触动到我，我一听完之后就喊咗出嚟。阿明见到佢，梗系吓到唔识反应啦。可能呢一个改变令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同佢疏远。又或者我心里面其实真系好恐惧会失去佢。我嗰阵时好乱，我喺度谂，我系咪仲要继续扮嘢，扮做佢嘅知己？如果我呢一刻都唔将我自己嘅感觉同佢坦白，可能我呢一世都冇机会同佢坦白噶啦。但不过如果我讲咗之后，会唔会连而家呢一个咁特别嘅位置都冇埋呢？最后在他离开香港的前一晚，我在电话里跟他讲了我的真心话，因为我不想令到自己后悔。我跟他说，其实由我认识他的第一日开始，我已经喜欢了他了。不过后来知道他有女朋友，我就选择了用好朋友的身份留在他身边。但是原来压抑自己的情感是很辛苦的，所以最后我都是很自私地将自己想讲的一次过讲晒出来。阿明听完之后在个电话里嗯了一声，他叫我好好保重就收了线了。过了3个月，阿明有假期在越南那里回来几日，他约了我出去吃饭。吃吃下，他突然之间跟我讲，说好多谢我对他的坦白。他用了3个月时间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审视返佢同佢女朋友嘅关系，亦都审视佢同我之间嘅关系。佢话压抑住自己情感嘅唔单止係我一个，佢都係。 只不过佢唔够胆去承认，佢唔想做衰人。原来佢喺离开香港之前，已经同佢女朋友讲清楚分开咗。佢用咗三个月时间去沉淀，希望我哋可以认真咁开始。我应承咗，我哋会努力去维持呢一段 long 啲嘅关系。 外面是日晒，你却讲晚安，滴着汗扣上雪中景况。当我在办公室很忙，或你在喝醉已经倒在床，未绝望就算各散于两方，月亮在晚空同样升降，将这电邮输送留心看，若果要说尽我的挂牵，恐怕谈天光，就算一人晚 佢就翻去越南嗰度公干，我一有假期嘅时候就飞过去揾佢。我哋都 long 啲咗差唔多两年时间。今年系我哋拍拖五周年啦，下个月我哋就正式注册结婚。呢五年嚟，我哋嘅感情都有增无减，好多嘢都一齐经历，一齐喊，一齐笑。我好庆幸自己嘅伴侣，亦都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而我更加庆幸的是，当年的我有诚实地面对自己，将自己的感受坦白地讲出来，而最后换来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世的幸福。 牺牲栽种这天，多少争执挑战这天，先发现竟走到这么远。原爱布满在前面，又再笑笑喊喊老一年，沿路高低看见，心声听见，才仰望世纪念这天。抬头已见天光，如神似的天光，终于你我正式称呼对方，故事也注定要如歌回荡，有爱绽放。愿你永远没疑问，让我永远照顾你一人，明白一声答允不止答允，承认我是自残。抬头已经天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七二一事件被控暴动罪，他同党友许智峰是另一宗案件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罪，两宗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分别押后至十月和十一月处理。林卓廷说，七二一事件铁证如山，无法被扭曲。许智峰表示，议员保护市民是天职，并不后悔。他们又说会再同民主派商讨在议会的去留问题。另外，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四十三岁男子，涉及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涉嫌参与暴动以及串谋有意图而伤人，正是被扣留调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就元朗七二一事件，外界指警方改写历史，由无差别改为旗鼓相当。他强调警方无意改写历史，因为历史自有公论。他认为警方最重要是看证据。邓炳强又说，警方昨日表示，七二一当晚警员接报十八分钟之后就到场。他澄清，十八分钟是快速应变部队接获通知之后抵达现场的时间。他承认，警方接报之后要三十几分钟才到场是不理想，同市民的要求有落差，警方正在检讨。对于警方在昨日的记者会展示多个传媒的新闻片段和图片，邓炳强说，事前未有同传媒联络，是由于时间仓促，希望传媒基于公众利益、大众知情权不要太介意，将来在展示相关新闻材料时会事先联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下午和中小学议会和校长团体会面，有与会校长表示，教育局确定中学不会早于9月14号复课，暂时未确定日期，小学会先给小一、小五和小六学生先行复课。据了解，当局倾向小学和中学同步复课。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潘淑娴表示，教育局倾向中学分阶段复课，视乎疫情和专家意见。他又引述局方表示，会在两至三星期前通知学校。据了解，中学学界建议先给中一、中五和中六学生先复课，安排半日上堂。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小学会安排半日上堂，避免在校内午膳。他又说，安排小一先行复课，希望学生参加适应班。美国 CNBC 报道，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可能在48小时内与微软达成出售协议。较早前上任三个几月的 TikTok 行政总裁梅耶尔宣布辞职，他在内部信件表示，最近几星期以来政治环境急剧变化，他决定离开公司。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在内部信件表示，尊重梅耶尔的决定，并感谢他为公司付出的努力，宣布由帕帕斯暂代 TikTok 全球负责人，并且继续带领 TikTok 美国团队。除了微软之外， TikTok 的潜在买家还包括甲骨文、沃尔玛和软银的财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538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3，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0.56美元，卖出1920.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同风势微弱，天气持续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4度，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敏感时刻。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 好，今晚朋友圈呢 ,Kenny 请你的朋友有 Kenny 关智斌。 Hello, 大家好。 Hi, Kenny 你好。欢迎你第一次上来我的朋友圈啊。 好啊好啊。 是啊，其实是第一次啊，真的。 真的第一次啊。 是啊，喂，我想说呢，即是我最近都有 follow 下你的 IG 啊。 是 啊， 是 啊，看看你的近况这样啦。那这个疫症期间呢，其实你都挺多东西搞的。 啊，是啊。 讲下煮东西吃啊，本身你自己有没有煮开的？ 我其实呢，之前我有个飲食 channel 的。 哦，是。 是啊，咁呢就叫做 Chef Kenny 嘅。 是。 咁大家唔好期待入面你会学识煮啲咩食。因为嗰个节目系我唔知点解公司佢哋觉得我煮嘢食好好笑呢，因为其实我系唔识煮嘅，兼且出过太多好笑嘅嘢之后呢，咁佢哋就突然间变咗个节目就系我煮嘢食，即系炸咗个厨房嗰啲啦，即系类似呢。 即系你喺佢哋面前曾经煮过嘢食嘅。 系啦，咁佢哋发觉哇，你煮到咁亂咁嚟，亦都唔識煮嘅時候咧，咁於是佢哋就決定同我開拍一個節目，就等我去俾人笑啦。咁樣即係佢哋諗住唔好得一個人笑啦，就全部人一齊笑。咁所以嗰啲 hit rate 幾好 嘅，即係反應唔錯嘅都。 咁所以我咧都係冇認真學過做煮嘢食嘅，咁反而喺呢、這個quarantine 嘅期間，我先開始啊，咁啊即係學下煮嘢食啦。咁我又真係揾到啲樂趣，同埋因為我係好鍾意食意粉嘅一個人嚟，咁所以呢我呢就研究咗好多唔同嘅意粉，即係點樣好味啲，點樣淋啲，長通粉啊 ,Angel Hair 啊，寬條面啊，普通嗰啲意粉啊，咁究竟用白汁煮啊，用 cream cheese 煮去煮啊，又或者番茄醬去煮啊，落帶子啊，落鮮蝦，整咗用免治牛肉整啲肉碎，即係用肉醬意粉咁樣啦。哇，跟住我嗰段時間呢，我真係叫做比較學識咗去做呢個意粉呢樣嘢，咁同埋我自己都好鍾意咯。 係意粉呢，其實我諗係好多人即係一入廚開始呢都比較容易有成功感嘅，我覺得。但係呢係易學難精嘅。 係 我想問你，而家去到一個階段呢，係都係買意粉醬啦，定係已經唔係啦，即係嗰啲醬，譬如嗰啲白汁醬呢，係自己溝嘅，即係攞啲麵粉呀、啊、咁樣。 哇、哦、咁我又未去到咁叻。咁即係未去到咁叻，我買啲靚嗰啲意粉醬。特別有一隻呢，係嗰啲咩 cream cheese, 四隻芝士撈埋去 cream 嗰度。哇，好味到不得了啊 ,P 字頭。你得閒可以去試下， 或者我係咪可以上去你啲 Facebook 或者 IG 度望下？ 仲要咧，連埋呢個長通粉咧，哇，好味到不得了啊！再加啲 bacon 碎。 咁呢個係咪你而家嘅殺手鐧？即係如果有人叫你，喂、哎、Kenny 煮個意粉嚟啊，咁你就會攞呢個醬嚟煮呢個長通粉。 咁又太睇笑喎！唔單止呢、這個，仲有好多款。我亦都試過整一個白酒蜆，同埋蟹肉嘅意粉咯。系啊，咁 蟹肉又系其实已经好高分嘅本身嗰阵味，系嘛、 啊？你同埋你要拆嗰个蟹肉咧，都不简单、啊。 哦，咁你今次又唔系买现成、啊，你系自己拆、 啊？要拆噶，系啊，拆啊啲、哦、蟹肉啊咁咯。 系、 啊，哇，又要磨又要削都。不過好彩嗰陣時係 quarantine， 即係你會覺得冇 所謂啦， 兩個鐘煮一餐飯 OK 嘅， 好合理係嘛？ 係啊，即係咁咯。 係，咁幾好喎！即係喺呢段時間都有一個技能，即係開鎖。 係啊，同埋跟住你仲要影埋相咧。 係。 我其實我覺得我煮嘢食我最叻咧，就係做半碟嗰下。 嗯。 即係我發覺。我好叻整色整水， 我完全明白你。 我可以将嗰碟嘢系搞到好似好靓，我仲要特登咧，我影相咧，我系会焗住佢先嘅，我系即系焗一焗佢， 系 等咧我真系要影相， 有啲烟啊，系嘛？ 系 yes 咁样样。 你有冇发现你多咗好多即系可能整色整水嘅配菜？即系呢一排咧，我自己喺屋企煮嘢食都系嘅。以前就系实际啦，即系食得落口， 饱肚就得啦。 系啦，但系 生存嘅啫嘛。 而家因为成日整要呃 like 啊嘛，跟住咧好多嗰啲香草啊， 系啊， 辣椒粉啊， 系啊。 其实你平时都其实唔系好需要嘅，但系你觉得加咗落去啊，芝士粉啊。 pepper 有啲粒啊，特別你即係好似 professional 咁啊！我都加好多 herbs 噶， 係 即係如果我整意粉嘅時候， 嗯， 啱啱喺個頂嗰度有一篤， 或者喺啲碟邊嗰度咧， 係啊！ 所以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會覺得 Candy 係一個識得煮嘢食嘅人啦、 啊。係因為佢冇機會試過食， 咁你舊時嗰條 channel 係咪可以廢咗佢啦？ 咁又唔係，咁呢啲即係一步步進步落去啊嘛，俾佢發現到，即係哇，原來以前煮到咁，而家煮到咁， 係 咁就有個大嘅反差， 係啦。keep 唔 keep 到咧？你估跟住又會忙翻啦，而家又宣傳歌啦，咁樣會唔會將呢、這個煮食嘅事業又擱置咗咧？ 咁又唔會，因為你起碼有個底啦嘛，咁啊自己有個底。 即系手到拿来啦， 系咯，即系已经即系你有个底嘅，咁、嗯、你唔会差好远嘅。 但我觉得呢个可能都系即系有咗一个成功嘅例子之后咧，你开始会知道咗个技巧啊。 系啊，同埋我会发觉即系特别你嘅炒有个，即系其实某程度上有少少 rules 你去，即系都系咁嘅方式。嗯即係你要爆香個鑊，即係你一定要切蒜片。sorry 啊，呢啲嘢咁啊，其實我喺疫情之前我都唔知嘅。 唔緊要，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唔知㗎。係 啊，即係原來哦，即係例如，如果我今日我想溝呢啲即係呢一類餸嘅、嗯，我都係咁樣爆香佢。咁咧跟住，如果我想濕濕地，我就加多一碗煮面水落去，我先溝。咁咧嗰個意粉睇落就會濕啲。如果我唔想嘅話咧，我就將佢炒乾啲，我就唔落嗰碗水。即係會咁樣樣，即係你大概知係邊度落啲咩，邊度唔落啲咩。即大概有迹可寻咯， 头头是道啦，而家关智芬一理通百理明咁样啦， 就唔系仲有好多学问嘅， 咁啊继续即系 follow 睇下你继续之后有啲咩新主意出嚟啦。咁、除咗煮嘢食啦，喺呢一段抗疫期间咧，即系 Candy 都好似冇好闷啦，都几多嘢做啊，即系亦都可以即系亦都 keep 到嗰个抗疫嘅意识。咁啊、今日咧就上嚟派咗首新歌叫做《日月》嘅，咁、我睇咗个 MV 咧，其实都系即系几温情啦，嘅感动啦，即系讲啊，其实大个咗，可能有时候即系静落嚟都会想多谢翻身边嘅人。咁喺 MV 里面咧，就系即系主要系讲个父子情啦。咁亦都揾咗Candy 自己揾咗爸爸，即系客串临尾 出卖爸爸系 列。系啦，系啦。咁点解会揾阿爸爸咧？ 其实当初咧去谂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即系咁我哋，因为我记得公司我哋喺 Zoom 嗰度开会啊，即系同阿。導演陳永新，咁我哋喺度開會嘅時候，咁就喺度諗，咦，咁個男主角已經定咗噶啦，就係嗰個今年嘅金像獎提名一個新演員，就係陳湛文咁啊 Peter 咁樣，咁我都 casting 過嘅，咁導演就話 fail 咗我啦， 嚇係咩？ 咁就揾咗個好戲嘅陳湛文，咁去飾演呢個角色，咁啊不停喺度揾啦，咁跟住 你唔知爸爸啫，可能， 咁跟住到最後，就去揾一個爺爺角色。本来我哋有谂过，即系话，会唔会去请下收哥啊，即系咁样去做咁。咁但不 过你系话胡枫定系石修啊？ 都得啊，都得啊，系咪先？咁但系后屘又会觉得，咦？好似即系呢段疫情期间，即系唔好打扰其他前辈，同埋突然间，因为呢个角色佢其实出场唔多，同埋佢做嘅嘢就系拎嗰个饭，拎嗰个汤去同屋企人，即系同自己个仔食饭。 系。 咁我突然间谂起一个画面，其实我 quarantine 期间咧，我爹哋每日就系咁样去拎嗰啲饭餸摆喺我屋企门口，咁我就通过嗰个防盗眼嗰度咧就望住佢摆低，跟住之后佢就走。咁我14日我哋即系这么近那么远，即系我哋隔住对门咁样样咯。 嗯， 咁我突然间就觉得，咦？如果是要做呢个角色，冇人好像比我爹哋更适合咁样。 系，因为佢呢个画面做咗十几次啦，真实地 practice 好晒啦。 系， 同埋因为呢个画面都真系我嘅故事啊嘛，亦、 嗯、 都深印咗我脑海入边。咁我觉得呢一幕好值得摆出嚟。 嗯， 咁样样。 咁啊，爸爸就实唔会托手争啦。 系啊， 咁亦都你系好满意啦，应该都。 哦，我好满意、啊。 其实几 sharp 系嘛，望落去，咦，阿爸一出场嗰下系有啲味道的。 是啊，我好紧张咯，反而我喺现场嗰度，我直情喺度，反而佢又唔紧张喎，佢好大将之风啊，仲喺度谈笑风生咁啊，好开心咁喺度，咁我都以为好紧张，因为即系你未对个镜头嘅人，你要紧张起上嚟，真系可以连行都唔识行嘅，咁跟住之后啊，嗰日见到佢。 啊，又好淡定喎、啊。導演叫佢做嗰啲要求，佢又完全即係一嚟一講佢就明噶啦喎，已經咁就好叻咯，即係反而我似老豆。 其實佢先天生食呢行飯。 係啊，佢講好似我似老豆多啲啫。我企喺個 mon 我隔離，我好緊張咯，即係不停咁望住，但不過我又唔夠膽出聲，因為我驚出聲佢又會緊張，即係咁咯喺度。 咁啊好順利就拍咗呢個 MV 啦，咁都幾好啊，即係喺亦都切合咗呢一個主題啦，即係講一個感謝嘅説話。其實除咗屋企人，即係 Kenny 喺一路走嚟咧，我相信都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多朋友嘅。爱石啦，系啦，即系我都好想问，其实点样人缘可以咁好嘅咧？ 我谂或者好， 你有冇啲咩嘢好特别嘅性格？ 我真系 觉得好吸到啲人去到石你嘅咧。 我同埋有阵时，我觉得我系几衰添噶， 系， 即系我唔系嗰啲会好容易，即系我会 nice， 但系不过唔系容易附和人嗰啲人咯，即系我话。我真係好眼瞓，我唔去我就唔去，即我呢啲我唔，我都幾有自己，我要堅持翻自己生活方式嘅一個人嚟嘅。 嗯， 咁我都有諗過會唔會即我都有諗過你個問題啊？點解我乜都冇做過，啲人好似即會對我好好，即我好感恩託賴，或者有可能係真係我乜嘢都唔做，啲人就會覺得。即就係咁咯，即係好純粹嘅一個關係， 即係個感覺真啲咁啊！ 係咯，即係好純粹嘅關係，因為我冇諗其他嘢，即係冇諗你之後對我有咩回報，亦都冇，即係純粹好朋友相處咁，所以佢哋覺得我 nice 啩，我唔知道或者佢哋傻嘅，其實我都解答唔到。 咁你會想即係將一首歌除咗獻俾屋企人，仲會多謝邊一啲人咧？特別？ 我會多謝喺我演唱會成班前前後後嘅幕後功臣，即係無論係導演啊、監製啊、band leader 啊、樂手啊、dancer 啊，even 就算係觀眾啊，其實我都覺得呢個係即係佢哋送俾我一個好好好好好珍貴嘅禮物。咁反而呢首歌，我覺得係想送俾佢添。 我會想問，即係其實你頭先有提到咧，都唔知點解嗰啲人即係對你咁好啦，你又冇乜特別做過啲乜嘢 please 佢哋。但係會唔會即係當佢哋對得你好嘅時候，你會有少少即係嗰個好感恩啊？即係覺得之後都要對翻佢，即係人哋敬你一尺，我敬翻你一丈，即係都係一個有義氣嘅人，所以佢哋會即係 keep 住都。令到你覺得是被保護的咁， 唔係因為好多時我冇諗咁多嘢，即例如有時啲人話我做完一個舉動話，哇你咁 sweet 嘅咁，我其實我冇去特登去諗做嗰樣嘢嘅，即 例如係啲咩咧？等我評下係咪真係 sweet？ 我唔知啊，即好似頭先做訪問，即係佢話原來我係將嗰個 daddy 嗰個鏡頭嗰個 shot 原來擺咗落個 MV 嗰度，咁我哋就話覺得又原來呢件事係咁 sweet， 同埋佢哋話聽到原來我呢首歌係唔係因為或者個 MV 個基調係以為你係for父子，但係不過嗰日解釋咗，即係去理解嗰首歌其實。唔係淨係講父子，係講緊你身邊 嘅 人，特別係我演唱會咁啊同事咁。後屘佢哋話先知道有個 message， 咁佢哋又覺得好 sweet 嘅一件事。 嗯， 即係佢哋會咁啊，但係不過我或者我都有冇大鑼大鼓咁去做咯。但係不過我覺得我做完我會舒服咯，我覺得我應該要去做咯，或者應該 咁講，所以其實呢一首歌係真係過咗個演唱會之後，你係有呢個 idea 想啊，不如即係既然講出口好似好老土咁樣，不如就寫首歌咁樣唱出嚟啦。 都係噶，咁特別係，所以呢首歌係有陳子龍我的監製，因為佢就有個 band leader 啦，佢就有 band leader， 咁而至於填詞嗰個就係叫 bass 咧，佢其實或者大家唔好聽過佢個名，佢其實就係佢係唱和音，亦都有演唱會，咁基本上咧呢個曲詞唱就係我哋呢個演唱會嘅三個人去做呢件事，所以我覺得由我哋去做呢、這個一個好靚嘅感謝信，我覺得幾有意思咯。 咁所以就有呢一首嘅日月出咗嚟啦。咁頭先咧，我仲有少少想 follow up 問嘅，就係裡面咧就睇到一個父子嘅感情啦。咁有一幕咧就係當佢做咗人哋阿爸嘅時候，即係照顧個仔咧，後來就會 feel 到啊，原來其實我阿爸咧即係一路都默默 咁樣對我好嘅，但係可能你真係要去到某一個位， 哦、 你先會有 click 嗰下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即係好似人哋好老土話，你做咗阿媽知道阿媽幾好啦咁樣。咁關智芬，你細個同屋企人嘅感情係點？有冇有即係經歷過一啲嘢嘅時候，令到你哋係有一個進寸嘅呢個關係？ 其實咧，當我哋因為我哋一家六口嘅，我有四個兄弟姐妹，咁、我爹哋媽咪咁，到我應該差唔多我廿歲嘅時候咧，咁我哋四個仔女都大啦，咁啊開始陸續就搬出去住噶啦。咁嗰陣時嗰、那個家庭關係係比較即大家開始獨立啦，因為同我哋四兄弟姐妹啱啱開始廿零歲開始大向外闖嘅一個時候，咁。咁嗰段時間應該係比較獨立咯，比較 少啲見 嘅一個時候咯。咁但係又唔係話即係關係唔好。咁我亦都覺得爹哋媽咪嗰陣時應該會理解會明白，你細路仔終於都大，廿幾歲係時候自己一個人 好多嘢顧啦，做嘢啊，拍拖啊， 係啊，係啊。咁跟住到。咁係相對疏離嘅，即係如果你咁講，咁但係不過到後尾，我哋屋企有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即係我啲家姐陸陸續續生小朋友咧，咁其實係幾凝聚翻即係一家人嗰個感覺，即係當你個家族入邊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好得意嘅，即係我哋全部人都會跟曬嗰個小朋友去稱呼所有人，即係例如。我就是舅父啦，即我家姐唔會嗌我細佬噶啦， 就叫你舅父噶啦。 我嫁舅父啊，你可唔可以沖杯嘢俾佢飲啊？咁樣即或者已經叫公公啦，即我都唔會叫我老豆啦。我都唔會喂老豆啊，我話喂啊公公啊，即已經會變咗咁樣。即突然間成個家庭就即有咗小朋友圍住佢小朋友轉，咁啊好有呢個凝聚力咁樣嘅感覺。 即其實可能即人生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嘅時候，又會再翻嚟。即如果你即可能你不停忙啦咁嘅時候，就會少咗時間同屋企人一齊嘛。但可能到你去到另一個階段嘅時候，你想要嘅嘢又可能係。是另一样嘢，系啦，就凝聚翻，咁都几开心啊！呢一个嘅感觉，系啦，即系同埋我嘅家族慢慢大啊！ 系啊，系啊， 咁啊，今晚咧就听住 Kenny 嘅日月先啦，咁啊，迟啲再有新嘅歌啊，即系努力紧嘅咧，再揾你上嚟倾偈。 OK， 好啊，多谢 Kenny， 拜拜。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全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 听日有 Kenny 关智斌的日月，今晚时间差不多了，听晚10至12继续敏感时刻，转头会有师兄祠堂，拜拜。